方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130余位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258，详询400-919-6188。FM974，北京音乐广播。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6点 FM974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秋高气爽，北京最美的季节已经妥妥地降临在你我身边。各位有没有给自己安排一次和自然的亲密接触呢？哪怕近一点呢？我们用实力长回来的那些肉肉，只要多活动，是一定有办法赏那么一点点的。加油！歌飞扬，用好音乐陪伴你周末好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刘慧。周六民歌走天下，今天的第一站，我们要从青海地区出发，来听谭晶为你带来的这一首《黄耳与少年》。 春尽里马着到了这，映出花儿开，映出花儿开，年呀轻的个女儿们呀，采呀采进来呀，小呀哥哥，小呀哥哥呀，小呀哥哥呀，小呀哥哥呀，手挽上手儿来。 源于自然，源于内心。 自民族血脉里的心动之声。一年四季，歌飞扬，尽情赏听。 老飞机上坐着发呆，听电主播放的老音乐。和我一样发呆的还有东山边的雪，透过窗户照进来的月，打着四季服的人隐隐约约。 来自胡大亮，讲述着新时代的西藏，新时代的那条特色街。歌声里，相信各位能够清晰地感觉得出来。哎，我怎么记得有人跟我说过，是听了这首歌才下定了去西藏的决心的呢？不管如何，音乐里所能告诉你的实在是太有限了。抓住今年去西藏的最后时间吧，别让自己有太多后悔的余地。民歌走天下，这一站我们继续停留在高原。王林和王马三智要你来演绎唐古拉，很强的民族风情，很美的情意表白。 最多情的彩霞，为你做的 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草原风，爽朗的草原情，来自刘笑的一首萨日朗。那个自由转换的声调让人真的是心动不已。歌飞扬，民歌走天下，中场前的这一站我们继续停留在草原。斯琴格日乐又你带来一首满语歌曲摇篮曲。斯琴格日乐出生在锡林郭勒，那里曾经是察哈尔巴旗的所在地，至今锡林郭勒仍然保留着正蓝旗、正镶白旗等八旗印记的地名。有人说斯琴格日乐是正黄旗蒙古的后裔，也有人说斯琴格日乐是察哈尔巴旗的后代，但无论如何， 满族与蒙古族因八旗制度紧紧在一起捆绑了300年。对于北京满族文化，斯琴格日乐并不陌生，也许还很有感情。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这首《满族摇篮曲》。我是刘慧，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了黄梅戏对花的一首《黄山黄梅》，来自春雷。高亢的嗓音在演绎起秀美的黄山时依然毫无违和感。总之这个季节我就是想提醒你放下手边繁杂的事物，去和山水约会，去开阔心中的天地。欢迎你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在秋日的早间清新上演的歌飞扬，我是刘慧。民歌走天下这一站，邀请大家在歌声里去到延边，有请女中音沈丹为你带来这首《阿里郎》，略带忧伤，略显忧郁，但你能说这不是歌声的一种境界吗？ 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哟，我的郎君翻山越岭，路途遥远，你正无情啊，把我扔下，出了门不到十里路，你会想家。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哟，我的郎君翻山越岭，路途遥远。春天黑夜里满天星辰，我们的离别情话千言难尽。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哟，我的郎君翻山越岭，路途遥远。春天黑夜里满天星辰，我们的离别情话千言难尽。 新疆民歌《一杯美酒》是一首脍炙人口的维吾尔族的街边民歌。传统的维吾尔族民歌从题材上可以分为爱情歌、劳动歌、历史歌、生活习俗歌等等，其中爱情歌曲占了很大的比重。青年男女炽热的恋情往往通过维吾尔族民族心理特征和地域特色的比兴手法来加以表达，因此呢，具有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歌曲《一杯美酒》就是这样啊，以我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一杯酒来比喻爱情，通过雄鹰和高山暗喻情人和自己，每次听完你都会觉得有一种艺术想象力又被丰富一次的感觉。来听听看今天歌手科尔曼为你带来别有风情的《一杯美酒》。 Yaşlı devrim, nevbaharım, oynum ay gülmey. Kişenin bürkütleri, gidip mey duyar yar. Bana kara şu kıçaklar, gidip mey duyar. yarıyar Algın canım yürüyünden Ver bir yale mey Ver bir yale, ver bir yale Hey, Kor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最美的音乐风景，歌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睁开眼就看见天了，风儿雨儿都生气了，地上花儿开了又红了，蝴蝶泉边姑娘又笑了，阿妈的歌。 歌儿飘着，醉了醒了。 我们连续分享到的是来自马小梦带出的《南海姑娘》，以及《哈尼小王子》李维珍带来的一首《云南》。同样都是我国的南部地区，但因地域不同而使得音乐上有着千差万别的感觉，这也便是中国民歌所能带给我们的众多听觉体验。我们的民歌就是如此丰富，就是如此多彩，就是如此能够轻易俘获我们的内心。好了，今天的最后一站，邀请您和我一起停留在彩云之南， 来听徐清雅带来的节奏版。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粤语留声，我是刘慧，再次祝你周末愉快。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